多谢。现在我回答问题。有位云中军朋友问道，这个因为看不清楚这个原文哈，我一按手指头一按上去说话，他的问题就看不见了，我只能凭记忆，就说苏俄人情的这个把苏联的红货送给中国是不是应该批判，以及中国没有产生沙赫洛夫，苏俄人情是人物，是不是中国统治者过于更加残酷。苏俄人情从来没有想把他的这个苏联的红货送给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一直要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因为苏联已经变修了，他们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苏俄人情说那你们就拿去吧，是这个意义上的，当然带有一种幽默和讽刺，不要当真。苏俄人情绝不仅仅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这是很多中国的俗人都老是以小人之心去揣度人家的一个结果。苏俄人情曾经到了台湾访问，被中国当局严重的抗议。他有一个儿子专门学了汉文，学了华语，就是要了解中国。苏俄人情对中国寄予很深的这种同情，但是他说常言道，生在哪里就关心哪里，这个有无可厚非嘛。他关心俄国，难道他不能关心俄国吗？至于中国没有产生沙赫洛夫，跟统治者当然有关系。斯大林可不是省油的灯啊，是毛泽东的很多残忍，除了来自秦始皇和农民起义的之外，及其他的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在结构上主要来自列宁，尤其斯大林。一个国家会不会出现这种圣徒，这种精神上的先驱，不是说他统治的残忍他出现不了，应该是成比例的，统治越残忍才是产生应有起胜嘛。基督教就是因为罗马帝国反复的镇压，血腥的镇压，连罗马都找不到一处安置新的十字架的地方了，基督教才兴起来呀。基督的这种门徒们全部被挂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跟你的回答。靠自己，靠自己内心的力量，如果你没有这个内心的信仰的道德的本体意义上的存在，你一切的外的政治抗议都是过眼烟云，注定要破产，根本就不叫抗议。我想今天把话说开一点，我当然是个算一个知识分子，但我也是个有血性的人，也是因为有道义理想的人。刘冰燕和方励之的思想体系跟我的一致吗？这个问题不大对，他们都没有什么思想体系。方励之是天体物理学家，刘冰燕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是个报告文学家，是个记者，体系二字跟他们没有太大关系。这两位先驱我有幸都见过他们，我觉得他们都是中国二十世纪的先驱人物。在追求自由上，他们把自己的一切贡献出来了，这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主要是一种道德遗产，尤其是刘冰燕。所以我们在美国设立了刘冰燕良知奖，我在这里顺便给我们这个良知奖鼓吹一下。这个良知奖从2014年、15年、16年我们已经发了三次奖了。第一次是给陈子明，第二次给高耀杰。高耀杰老太太11月19号90大寿，一个90岁的老太太孤苦伶仃的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高龄的流亡者，让我们向她致敬。第三个是给胡耀邦，因为我们没钱了，我们付不起那笔什么叫做奖金。表彰胡耀邦主要是他为上亿的人平反冤假错案，而体现了一种与民同袍以及天下更始的这么一个儒家关怀思想。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思想体系，我看的书恐怕要比一般人要多一点，但是这都是身外之物。我看中的是本人的经历，我的观察，我的朋友们的那些觉悟， 如果说希特勒的国家主义曾经把德国、欧洲和人类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 将近一亿人的死亡，而苏联之所以没有扩张成，没有发动世界大战，原因当然很多，当然不仅仅是一些先知，一些良知人物，但是呢，俄国人整体的道德的水平，19世纪到20世纪将近200年的俄国的良知人物，俄国的普通民众所种下的这个道德、良知、宗教信仰的种子，一定程度遏制了苏联的战争狂妄。而中国现在，刚才我说了，国家主义正在转向行动，条顿舰在行动，中国舰在行动。如果说希特勒的国家主义曾经把德国、欧洲和人类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 将近一亿人的死亡，而苏联之所以没有扩张成，没有发动世界大战，原因当然很多，当然不仅仅是一些先知，一些良知人物，但是呢，俄国人整体的道德的水平，19世纪到20世纪将近200年的俄国的良知人物，俄国的普通民众所种下的这个道德、良知、宗教信仰的种子，一定程度遏制了苏联的战争狂妄。而中国现在，刚才我说了，国家主义正在转向行动，条顿舰在行动，中国舰在行动。以中国的人口数量，中国的现在的产能规模，中国的财富积累，中国的官僚主义，以及中国的红二代和太子党们的这种理想，中国非常的危险，世界非常的危险。朋友们完全可以重看第三帝国的兴亡，就是夏银乐的这个不朽之作，尽管有很多争论，也可以重看当时苏联时期俄罗斯时代的一些关于帝国的论述，然后来比较一下21世纪中国目前的这个可能性，它的前景，我是甚为担忧啊。你认为希特勒是爱国者还是害国贼？这就是简单化了。希特勒当然是德意志帝国至上，德意志至上的一个这么一个鼓吹者，他当然是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爱国者，但是他也是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害国贼。希特勒战败之后，跟自己的那个情妇，后来成了他的很幸运的成了他的夫人的艾娃，自杀身亡，以效他的天下。这中国这些毛泽东死了，他的老婆怎么不自杀呢？还苟延残喘活了这么多年，他的那些所谓的同党们，那些毛分子们没有一个人自杀啊，所以他爱国的程度上远远赶不上希特勒那些纳粹分子。我当然也希望他们的对中国的危害也远远赶不上希特勒对德国的危害。苏联瓦解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对制度的普遍不满和厌恶，是苏联人民抛弃了苏联制度，完全正确。苏联解体是人类历史上还就20多年嘛，空前，我相信是空前的一个事件，会不会绝后看中国。各种原因之间，包括军备竞赛，包括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包括斯大林的这种罪恶，包括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其中我觉得我们传统说法就所谓内因起根本性的作用，而内因对俄国人来说还不是他们的物质生活，他们的个人的生活水平，而是他们的尊严，他们的道德感，他们的理想。俄国是一个神圣的俄罗斯，俄国当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但是俄国人民自称神圣俄罗斯，尽管它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一个帝国，它是一个罪孽深重的神圣的俄罗斯，但是它不要做一个罪恶的强大的征服世界的一个帝国， 这就是苏联人民的选择。中国社会道德重建要靠什么？简单说，就是历史传统和现代世界。历史传统，佛家、道家不管现实社会，他们是离世的，他们是隐居的，他们是逍遥的，他们可以在中国的精神自由和个人自由的空间提供巨大的这种资源。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共同体，只有孔孟之道提供了以仁政、以王道、以道德本体论的建立来为中国寻求拯救的这么一个路径。尽管它有被秦帝国、被汉帝国、被唐帝国、历代帝国所扭曲了，但是它的核心的精神仍然在。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生活的21世纪全球化时代，早就应该有人类意识和全球观念。这个人类意识全球观念就是所说的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两栖文明、希腊的科学理性和希伯来的宗教思想、宗教信仰，这两者结合起来，一直通过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现代政治大革命，到现在在欧美国家所开始被认同的这个基本的普世价值，以人权为核心的现代宪政思想，这两者我认为是可以重叠和融合的，就是儒家的孔孟之道、道家和佛家的个人自由精神和西方的这种自由主义，能够在现代中国的大的时空统一体当中能够进行对话和融合。在座的如果有年轻人，如果你们愿意在思想上、在理论上、在精神上为中国找到出路，那么孔子和耶稣的握手，我认为就是最大的一个考虑，一个公约数。如果你们愿意在政治上为中国寻求出路，那就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耶稣到林肯到罗斯福，现代的西方的宪政结合在一起，这两者之间绝对不是简单对抗的。那认为中国的儒家政治理想和西方的东西是锋芒的不相及的，要么是不了解孔孟之道，要么是不了解西方的宪政经验。两者的结合是中国的拯救之道，也是中国有出息的青年、有志于改造中国的青年们，我觉得不应该放弃了一个最重，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个思路。同时还不仅于此，一旦孔子和耶稣能够握手，中国能够真正的回到孔子的立场，变为孔子的国家，同时吸纳佛家和道家的那些自由的精神，中国可以在全球化时代、在文明冲突的时代、但东西方文明巨大愈合的时代，真正的显露它的光芒和精彩。如此危机关头，中国人该怎么办？其实任何一个伟大时代都是危机时代。轴心时代的那些东西方的集大成者，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耶稣，他们都尝遍了人生的苦难和黑暗，他们一点不是天真迂腐的夫子，他们本身就是在一个危机时代、礼崩乐坏的时代，为人类、为自己所属的文明奠定基础、奠定基石，希望人类不至于毁灭掉，文明不至于堕落掉。这个具体怎么做，个人有个人的道路可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不是大杂烩之嫌？或者蒋中正，伦理、民主、科学思想，能不能对驱逐马列、再到中华、重建民国有什么贡献？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希望我们对前人，对至少是比较好的前人，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要有一种同情的敬意。不要轻易的都把人家说成大杂烩，好像你就不是大杂烩一样。你知道什么吗？ 真人类的历史的长河当中，东西方的思想、科学、逻辑、政治哲学，不要轻易的否定前人。除了毛泽东之外，中国历代的圣贤，他们都不比咱们笨。从孙中山到蒋中正，就是中华民国的38年，到台湾的这个宪政的具体的实行，这是中国人在这100年中的宪政奋斗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可以套用现在一个很俗的一句话，是真正的正能量。我们今天没法展开，本来帝国和共和是一对范畴，如果将来大家看得起，我会专门讲一讲中国辛亥革命前后到现在为止的中国的共和和帝国的这个较量。德国为何盛产哲学家、科学家，当然还有音乐家，甚至战争狂人。这个问题很好。德国也离不开它的历史环境。德国在第二帝国之前，它一直是分崩离析的。它几百个、几十个这个小公国、城堡公国，一直到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德国才开始成为一个现代性的一个真正的大帝国。到了希特勒更是如此。这种分裂状态让德国人对现实的这个政治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精英，失去了很多耐心。在洪堡以后，就德国的高等教育就打定主意，不关心现实的德国民族的命运，把精力、把思想集中在那些形而上学、哲学、神学、科学、艺术的这个思考和创作上面来。所以德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的高等教育带动了德国的整个的这个科学思想、哲学、艺术的这个发展，成了整个欧洲的领头羊。但是德国的政治社会、德国的法律在欧洲各国的大国里面成了一个落后国家，就是它始终没有进入一个现代宪政的道路。这个也是希特勒最后登上历史舞台操纵和主宰德国的一个历史根源。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89年5月16号嘛，到中国来，他的目的何在？他是同流合污吗？好像我没看清楚。戈尔巴乔夫是人类历史上刷新了统治者记录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我的观点来看，他是苏联，他是人类的一个拯救者。他完全可以在819前后，根据苏联宪法，根据华沙条约组织国章程，对苏联的自由运动，对东欧的要求脱离苏联的这些民族独立运动实行镇压，而且镇压完全可以得手，整个世界包括西方在内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戈尔巴乔夫如果这样做了，那么他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最大一个不可挑战的独裁者，西方拿他一点责任没有。苏联帝国会继续的巩固，甚至会继续的扩大。戈尔巴乔夫本人会终身做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帝国的主宰，他的总书记也好，总统职位也好，可以维持终身。但是戈尔巴乔夫不这样做，这就超越了专制和帝国统治者的这种记录。按照邓小平或者陈云或者是现在习近平他们的看法，江山帝国多么重要啊，做统治者，做最高统治者多么伟大呀！保持帝国江山，保持共产党的统治，对于人民，对于被统治者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些都不是真理。戈尔巴乔夫最后离开克林姆林宫，曾经说了一句话，他的使命就是来结束这个帝国。这个跟这个迪伦马特，瑞士的伟大的剧作家写的《罗姆罗斯大帝》所预言的那个帝国统治者完全一样。 罗姆罗是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一天不务正业，一天一养鸡，插昏打瞌，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个罗马帝国已经罪恶滔滔，他的使命就是让他结束，而不是让他继续下去。所以他不务正业，一直到北方的蛮族和南方的土耳其人打到帝国来，他才把他的秘密公诸于世。戈尔巴乔夫倒未必有意要让苏联解体，但是在客观上，他就是20世纪的罗姆罗斯大帝，他就是让一个220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帝国解体的最后一个帝国的送终人。就凭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刷新了人类的政治史，刷新了人类的文明史，人类应该永远的感谢他。这个头上有一块胎记的，就像一个分崩离析的一个苏联的地形的一个这么一个人，他今年已经85岁了。我觉得他的1989年到对中国的访问，对他后来的行为有启示。他告诫自己绝不效仿北京的老人，绝不对人民开枪。朋友们，我从来没有把我对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历史的观点写成文字，就是关于儒家，一直到现在新儒家，不是我不能写，我想写东西太多了，而是我想整体的来给我的同胞提供一份关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的这么一份我的一个思考。很多人都对孔夫子、孔孟之道啊嗤之以鼻，因为这些都是腐朽的、早就过时的，而且有害的思想。我希望他们看看亚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及其目标和大哲学家，以及伏尔泰、狄德罗、托尔斯泰、罗素、杜威，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分析。一个文明当然它是历史和空间的产物，但它绝不仅仅受这个历史空间的限制。伟大的思想可以穿越时空，可以不朽，可以指向不朽。耶稣才33岁走上十字架，耶稣的弟子现在有将近20亿人了。耶稣不懂科学，也不懂宪政，也不懂法律，你说他过时了吗？我们不要有现代这种浅薄的这种自大狂，谦虚一点好。基督教信仰和宪政民主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一种超越的这种信仰世界，这个超越的对象就是帝国，就是王权，就是世俗王权专制。有了这么一个超越的世界，信仰世界，欧洲、美国就可以在人的权利目标上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在一种超越世界，在上帝、在世界之下，人类的平等、自由、幸福、尊严是同价的。这个价值基础才奠定了宪政国家的这个精神的基础。所以基督教是宪政国家的，基督教是宪政国家的乳母摇篮。但是儒家的思想、孔子的思想仍然是这个摇动这个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摇篮的一把手，至少可以做一把手，共同的摇动在东方这块土地上的宪政这个摇篮。我这个比喻是临时想起来的，我没法展开，这个问题太多太大。但是你要坚信，中国有没有和平转型实现宪政的希望可能？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体都有用和平手段或者用非和平手段实现宪政的权利。至于有没有这种可能，取决于两大因素。一个是统治者如果能够接受和平转型的全部的 政治哲学和这个历史的路径，就像戈尔巴乔夫一样，那么可以不留学。如果统治者像齐奥塞斯库拒绝用和平理性方式来实现转型，那就是罗马尼亚。当然这个这两个例子还不是两个极端例子，而中国目前的危险性就在于索尔林琴曾经指出，苏联的统治者很奇怪，他们希望在苏联以外，尤其是在美国、在西方、在日本发生革命，最好是发生暴力革命，但是他们坚决反对在苏联发生任何性质的革命。这个道理当然也很简单，这个当然是苏共统治者的一种很自私也很愚蠢的这种观念。索尔仁内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认为不管是在西方发生的还是在俄国国内发生的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他都不赞成。他的理由是俄国人民的流血流得太多了，而且他认为任何暴力革命的结果仍然是暴力专制。我不尽然同意老索的这个判断，我认为就像美国人民一样，美国有2亿3000万支枪，他的法律根基就是当美国政府、美国宪法、美国国会甚至美国军队不能保卫美国人民自由的时候，美国人民有权利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自由，推翻政府和国家。这个当然是美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的一部分，它的局部应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但是呢，中国又有一种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的这么一个谴责传统，这是儒家的孟子的观点。在这个里面，我们要面临到另外一种反抗形式，就是印度甘地的不合作非暴力的抵抗形式，它来自于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的这么一个观念。不过在中国我觉得不大可能，中国既是一个中庸的国家，又是一个爱走极端的国家，传统中国是个中庸的一个社会，但是接触了马列主义之后，这种极端主义就成为了中国人的思维的一种普遍状态。所以中国要实行甘地式的这种和平的抗议非暴力主义是太困难了。另外就是英国统治者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统治，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没有那么血腥，而且带了大量的文明。中国的目前的危险就主要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没有和平理性的接受宪政转型的这种意念和这种准备，而中国人民的这种和平理性的宪政转型已经越来越成为从包括农民工到高等院校的教授们的一种基本的共识，而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和危机就是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大小小的偶发事件必然性和危机和希望的最基本的两种力量。我们当然希望习近平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能够和平理性的顺应人民的意愿完成和平转型。话的另外一半是，如果统治者不接受人民和平转型的希望，人民有没有拿起武器用暴力的方式来争取和平转型的权利？我的回答是当然有，当然有。如果中国的统治者把中国引向了战争扩张，引向了地狱，就像希特勒当年把德国引向战争一样，就像德国的这些有识之士施道芬堡伯爵也好，崔克斯基也好，这个隆美尔元帅也好，像他们要制止希特勒，要制止战争，要拯救德国，那是最高的爱国，那是最高的国家精神。中国人民有这个权利，而且应该做好这种准备，有备才无患。而中共的统治是血渊古越式的统治，8000万人呢、 哪怕打一半还有4000万人，从来没有受到清算，这个会积累下来的，这种仇恨，这种罪恶，它会积累成一种暴力性的反抗和清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的危机和他们最大的恐惧，也是他们不放弃权力保持这个江山的一种内在的根据，尽管这个根据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事实上中国人民始终有一种东方的中国的这种儒道是三家所哺育的这种比较宽容的、比较人道的、比较文明的、比较人文的这种习性，就是能够原谅统治者。俄国人民也有这么一个优点，巨大的优点。但是统治者未必会相信人民会原谅他们的，人民不会清算和审判他们了，因为他们就是靠这种清算、审判、杀戮和镇压来取得江山，来维持帝国的。这个里面的这种悖论超过了康德悖论，怎么去化解它？有谁能化解？至少在学理上、在概念上能不能够说清楚？如果能真说得清楚，并且为一部分中国人、统治者和老百姓所真正能够接受，就是对中国做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云中君先生坚持说这个孙中山是个大杂烩，因为鲍若廷曾经说孙中山有这个美国式的头脑。孙中山在檀香山多年，他是一个海外华侨的这么一个活动家，他当然有西方包括美国的这么很多意识，民有民治民享就深为孙中山所欣赏，但孙中山也接受了马林、鲍若廷他们的联俄联共的思想啊。那你是说孙中山又有苏联的思想吗？这种我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孙中山是圣人，就是或者他是真正的国父不可挑战、不可批判，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本人在内，养成了一种现代人的自大狂，体现在我们的语言文字里面，老是用一种蔑视的、不屑一顾的语言来形容前人，好像我们要高明一些，好像我们要优越一些，好像我们要伟大一些，可不是这样。云中君先生、宝塔镇河妖先生显然不赞成用简单的基督教来改造中国的这么一个结论，我也不赞成。了解一下基督教的历史，了解一下基督教的通过中世纪以来宗教改革到新教革命到新大陆的建立这个过程，也了解一下基督教和东方的关系，更了解一下传统的儒家和中国的古代政治哲学到近代到现代也是演变的过程，我们就不会得出如此简单的一个结论了。这里我要说一句话，本人青年时候也非常狂妄，当然不狂妄就不是年轻人了，但是这种狂妄显然是轻浮的，就是狂妄就是把世界简单化，世界当然是复杂的、丰富的、无限的，世界历史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对他们可要尊重一点，可要谦卑一点。所以我不能说中国有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这么一个文化共同体、历史共同体可以用任何外来的思想包括伟大的基督教精神来进行彻底的改造，否则中国又没有前景，那可不是这样。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身为西方的汉学家们，尤其德国的汉学家们所敬仰所神往，人家可没有像中国的那些功利之徒们对中国有所图，他们是把东方的、把中国的古代文明看成跟西方不一样的，但是上帝的另外一种意志。所以基督教救中国论是要有条件的。地瓜男之隔岸观火先生，你提的问题就是最好的现代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这个全程判断呢，我觉得有点问题，未必。竟然比如德国，它是天主教国家，它在帝国时期1933到1945那可不是一个宪政国家，而且它蔑视自由民主宪政和基督教， 而台湾和香港、韩国和日本这些所谓的亚洲的儒家国家，他们的现代宪政的水平内容已经接近了欧美国家，有些方面甚至超越了欧美国家。因为宪政道路它有这种终极关怀绝对价值作为一种基础，但是宪政道路是一个世俗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个世俗现象。而世俗文明恰恰是东方的尤其儒家的一个长项，老子孔子都是生前死后的事都不太管，尤其是孔孟之道，他们关心的是生命本身这段历史，从生到死，未知生焉知死嘛，简单的很，不与怪力乱神那一套。这个既是中国文化缺少高等信仰和科学思想的一个原因，也是中国没有这种宗教冲突，没有这种极端思想之害的一个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种悠长之处。而现代化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而这个世俗化过程恰恰是中国，台湾如果没有这个统独之争，没有民进党和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族群撕裂，那么台湾的这种宪政文明一点都不会压于韩国和日本。应该说中国的大陆才是儒家的文化的本体所在，母体所在，它从来没有真正的实行过宪政。因为辛亥革命、北伐东征、抗战、内战都是内忧外患，尽管国民党一直想打完仗就要实行宪政，也是蒋公犯的一个大的错误，他太天真了。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和西方在这块土地上进行过国家制度和历史路径的结合，从来没有过。因此儒家的真精神，它的价值和意义从来没有被体现过。小小的台湾远远不能代表，香港更不能代表，韩国和日本毕竟不是中国文化的母体。所以我说，就像中国从来没有实行过现代宪政，就不能得出共产党要永久执政的结论一样，那么中国本土中华本土从来它的本土的文化道德精神从来没有和西方的这个宪政思想结合为一个天底下最大的宪政共和国。我们就不能说儒家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实现现代转型。我认为在逻辑上我这两个判断是能够成立的。就是当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在现实的土壤和民族的血肉文本里边得到体现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说它就不能现代呢？这个结论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台湾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就居然能够实行现代道路，除了台湾，除了日本50年的规矩统治之外，早期的什么荷兰西班牙的统治之外，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的宪政肯定是国民党带去的，是中华民国临时宪法来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的具体的实施的过程，是两蒋在台湾的推行的结果。而国民党蒋中正既是儒家信徒，既是基督教信徒，又是儒家信徒。台湾的国父这个中正纪念堂，他的背后蒋中正做的那个塑像的背后就是那三个词汇，去过台湾都看见过：伦理、科学、民主。科学民主当然主要来自西方，伦理当然指的是中国。这三者为什么不能结合在一起呢？我们不要成为简单的反儒派、反恐派。毛泽东在反恐批儒上比我们现在中国这些反恐反儒派走得远得多了，那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的力量，整个国家的机器，包括他本人的全部的这种本事都焕发出来了。怎么样呢？更早的 中国的时候的第一个始皇帝秦始皇就焚书坑儒嘛。中国历史上2000多年最有权势的两个男人，一个秦始皇嬴政，一个毛泽东毛润之，都拼命的批儒反孔，一直到现在，这个反儒批孔起家的共产党，居然在全世界要建立孔子学院，当然是挂羊头卖狗肉，谁都知道那是一个情报机构，那是一个文化渗透的机构。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怎么不办秦始皇学院呢？应该不办毛泽东学院呢？太臭名昭著了，太拿不出手了。一切伟人，一切思想宗师都会被利用，孔夫子也不例外，一点都不要奇怪。哎，贺志宏先生，好像11点钟了，是不是差不多了？我们以后再聊，就是关于基督教和儒家的关系，关于基督教和宪政的关系，儒家和宪政的关系，这个涉及到东西方的文明的大的结构关系。我们以后如果大家愿意，我可以专门说一次。这个宁敲碎打的是对先圣先贤的不敬。好，谢谢各位。我最后回答一个问题，有位朋友问，现在的执政集团是不是仅仅为了利益而没有什么理想？那可不是，我不这样看。权贵集团是仅仅为了利益，但是现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执政集团，尤其习近平本人，可有理想。薄熙来也很有理想啊，薄熙来张口就是精气神，闭口就是毛泽东。现在中国执政的这批人叫红二代，红一代是毛泽东为首的那些打江山的那些老共产党人，在50、6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穷得要死，饿死几千万，毛泽东都慷慨无度的支援世界革命，那是毛泽东精神的核心所在。毛泽东除了搞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之外，毛泽东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本质就是做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引导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远在大洋彼岸的古巴，远在欧洲的阿尔巴尼亚，近在近邻的越南、柬埔寨，毛泽东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们。毛泽东甚至说，中国可以做出重大的民族牺牲，中国可以成为战斗在前沿的那些民族国家的广阔的后方基地。我相信现在习近平有类似的抱负，现在的一带一路是刚刚露出他们的全球战略，好戏还在后头，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根本不理解他们叫红二代。好，我们中国人呢太善良了，这本来是一个巨大的优点，也太驯服了，这肯定不是一个优点。这些都跟儒家有关，本人完全知道儒家的一些弊端和一些为专制统治、为大一统王朝可以利用的那些思想资源。但是呢，我同时强调，就是不要把这个婴孩和这个脏水全部泼出去了。我们的身为中国人是很不幸的，非常不幸。我常常觉得身为49年之后的中国人，哪怕获得的财产权利都很不幸，但是我们又是有幸的，因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障碍，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帝国，消解和最后颠覆这个大帝国，这是也可以称为神圣的使命。这事关中国，也攸关人类的命运，就像当年的德国和当年的俄国一样，任重道远，朋友们，必须前进。谢谢各位群主，谢谢各位转播员，你们真是辛苦。哎呀，王康向你们拱手道谢。好，我们再见了，我们下次再见，但愿还有下次。刘冰燕是我的恩师，是我的人生的引路人之一。他的外甥当然就是我的朋友，他的外甥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向他致意。